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瞅着单薄消瘦的寒夜，任安乐咂巴了嘴，就要把大厂拿下来还给他。 我说过多少次了，你一个未出嫁的大家闺秀要端庄守礼，穿成这样出门成何体统？ 任安乐循着他的目光，视线落在自己裸露在外的脚丫子上，满不在乎摆摆手。 我在山野里长大，这算什么？倒是你剑伤还没好，站在这么处冷地儿伤春悲秋做什么？不好好养着身子，平白浪费了我一身功力。 任安乐说话时活蹦乱跳的，披在肩上的大肠有些往下滑。寒夜下意识抬手去祭，手伸到半空却顿住，目光沉了沉，退后一步。 这个时辰你来东宫干什么？ 我来瞅瞅你的伤势。 你这什么性子，想一出是一出，这么冷的天跑出来做什么？祭事看过了便回去吧。 你不乐意我来东宫啊？ 明日父皇便会为我赐婚，安乐，你不适合再来这里。 寒夜说完这话，没有去看任安乐的神色，院子里安静下来。过了好一会儿， 寒夜，明日一早你进宫，取消这场婚事吧。 这一声犹若石破天惊，寒夜猛地抬手，目光深沉复杂。他望了任安乐半晌，回道： 安乐，这桩婚事是太祖所赐，与你无关。 寒夜，帝承恩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早朝前你就去向陛下求情，取消赐婚。 安乐，我说了，这件事与你无关。 怎么会无关啊？你要娶的人……寒夜，你为何一定要娶帝承恩？ 习惯了，我在京城等了他十年，他回来了，我自然要信守承诺。 寒夜回答的简单干脆，没有半分犹疑。他怎么可能告诉帝子元父皇已对帝家心存犹疑？若是那婚事被毁，那么他的身份定会被父皇察觉，这桩婚事是护着他的最好方式。 你要等的人根本就不是他。寒夜，你糊不糊涂？ 任安乐上前一步，拉住寒夜的衣领，面有愠色。他身上的大氅滑落在地，片刻便覆上霜雪。寒夜被拉得踉跄两步，差点撞进了他怀里。待回过神明白他刚才说了什么时，眼底惊涛骇浪般的惊喜几乎要汹涌而出。任安乐怔住，心底有些苦涩。寒夜定定看着他，漫天风雪却有暖意袭身。但最终他只是掰开任安乐的手，任由眸中的亮光一点点沉寂下来。 安乐，我等的就是他。 见寒夜如此固执，任安乐心里来了火，突然伸手朝自己脸上摸去，就要撕下面具来。 我说了，你等的人不是他。 靠近脸颊的手被紧紧握住，温热的触感传来，寒夜一寸寸将他的手拉下来。任安乐抬眼撞进了寒夜如墨般深沉的目光中。 安乐，我等的就是在泰山上被圈禁了十年的帝子元，只有他在，你才会平安。 寒夜放开任安乐，拾起地上的大氅，拍掉雪花，重新系在他肩上。他望着任安乐，一点一点刻进心底，但脸上唯有淡漠。 任安乐，我只希望你想做的一切到我这里便是结束。 十年前帝家的冤屈是韩家一手造成，他会还任安乐一个公道，还帝家一个公道，可却永远都不愿看到任安乐燃手其中，否则将来他们之间隔着的就不只是帝家仇怨，那一日怕是连知己两字都会成为奢谈。任安乐沉默半晌，倏然转身朝小院外走去，踢踏的木屐声戛然停在了小院门口。寒夜抬眼 正好望见任安乐回首，沉黑的大场衬得他肌肤若雪，眉目端华，气质凛然。 寒夜，自我重回大晋京城开始，便没有什么结束。韩家欠我帝家多少，便要还回多少。 声音落定，任安乐转头离去，消失在小院外。寒夜望着一地风雪，闭上了眼。深夜，大雪，京城里分外冷清沉寂。远处的街道上传来不甚清晰的吱呀声，仔细听着，像是木屐踩在雪上的声音。一个身披大氅的女子出现在街道尽头，她提着一盏宫灯，神情淡漠。晨光熹微，天际第一抹光亮骤现，她眯了眯眼，望了天空一眼，转身消失在街道里。一大清早，临近早朝，皇城里是久违的热闹。这一年大晋王朝估计是走了霉运，从春闱舞弊案起就没个好势头。江南水灾，忠义侯府的惊天大案，太子遇刺，桩桩件件都是触眉头的浑事。这几日初雪至，忠义侯被判了秋后问斩，百姓人人称颂，万事落定，总算给这多灾多难的一年收了个好尾。百姓的颂德声一出，天子便高兴了。几日前给那几个奔波万里上京喊冤的将士赐了不少抚恤银，甚至大笔一挥恩赐他们上殿还恩。这不，今日便是这好日子。其实这些不过是锦上添花，真正让皇城内外上至文武百官，下到平民百姓皆喜得合不拢嘴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他们俊勇无双的太子爷也终于要正儿八经地迎娶太子妃了。听闻那太子妃人选是当年太祖遗旨中择定的帝家女，时过境迁，十来载岁月，到如今能有这么个结局，对大晋上下而言虽是唏嘘不已，却都觉得甚是圆满。不计当年的是非曲折，这桩婚事若金口玉言被定下，言普天同庆亦不为过。是以这一日朝臣皆收拾得甚是清爽，个个威仪不凡，倍儿有精神。即便是平日里不对盘的文武两派大臣，今儿个在大殿外遇见了，那都是和和气气的。早朝还未开始，便有不少臣子靠近太子身旁，朝一身浅黄官服的新郎官道喜：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 太子面色淡淡，嘴角噙着笑，矜持而得体。黄钟敲响前，殿外突然传来了一道不急不缓的脚步声。临近大门处的朝臣看到来人，欢欣喜悦的笑容一下子敛了下来，这种尴尬瞬间在回望的大臣中感染开来。来人尚未入殿，金銮殿里外都已是静默无声。寒夜心底明了，藏住眼底的情绪，转头便看到任安乐一身将紫朝服怡怡然走了进来。幸好这时间不太长久，他刚行到右相身后站定，黄钟敲响，早朝正式开始。众臣伴着钟声跪下，三呼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卿平身。昨儿个夜里啊，京城下了场大雪，朕起早观了半晌，风景尚不谈，但琢磨着这是个好兆头啊。 嘉宁帝向来喜怒不形于色，像这样和朝臣在大殿上唠嗑也算是个稀罕事。礼部侍郎道： 陛下泽披万民，得天眷顾，我大晋来年必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陛下，太后大寿将至，不如借着冬雪之急，为太后在玉德殿举办寿宴，也好让臣等借点皇家喜气呀。 紧接着是大学士张文涛，也算是说了个应景的点子。天子之言向来一呼百应，这才一会儿各种宴席名目就给想了出来，反正是句句戳中天子心思。 任安乐望着平日国难民危时屁都崩不出来的大臣此时生龙活虎的模样，感慨了一句， 想在金銮殿里生存倒也是个技术活。 重卿之意皆为上家，可交由礼部理个章程出来，今日早朝朕还有其他事要议。 嘉宁帝话音落定，赵福上前一步， 宣清南城副将钟海上殿觐见。 宣清南城副将钟海上殿觐见。 宣清南城副将钟海上殿觐见。 宣将入朝的谕令一声声传往大殿外的石阶下，众臣满脸肃穆。不一会儿，端重有力的脚步伴着铠甲铿锵之声在大殿内响起，最后停在了御殿下方。 臣钟海见过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钟海身躯魁梧，戍守边疆的将士又大多汉气十足，他这么一喊，顶得上半个大殿的朝臣，仿佛连地也给抖了三抖。众臣抬眼一望，暗暗啧舌，不愧是领着十几个兵就敢上京告御状的人物，怕是大晋的将领中少有如此悍勇之辈。 爱卿平身。 嘉宁帝看着如此模样的钟海也很是满意，朝中得力的武将不多，此人深受皇恩，若是栽培栽培，日后定得大用。他摸着胡子，神色愈发和蔼。 忠义侯为祸西北多年，德清不惧权贵，舍身揭露，才为我大晋除了祸患，否则朕西北子民必无见天之日。卿于朝廷有大功啊，赵福替朕宣旨。 嘉宁帝此话一出，众人心底明了，看样子陛下怕是要扶植钟海替代忠义侯来接掌青南山的兵权了。一时间，众人望着大殿上昂首而立的黑汉子，眼底多了几分热切。这可是手握重兵的新贵呀！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青南城副将钟海，忠君护国，一身征骨，今擢升其为二品龙威将军。执青南城帅印，令赐黄金千两，以示朕全权爱才之心。钦此。 赵福声音落定，瞥见朝下众臣脸上的钦羡之色，带了抹笑意出来。一松一弛，制衡有道，陛下的权位才会稳若泰山。 臣钟海领旨，谢主隆恩。 钟海上前一步，再次跪倒。赵福走下御阶，将圣旨放在钟海手中，噙着笑回到嘉宁帝身旁。忠义侯的案子到此时总算是有了定论，如此之后，怕再也没人会重提此事。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